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民乐之声来到耳边，今天国家大剧院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是曾经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民族管弦乐队的作品。从周杰伦到许嵩，只需要把唐诗宋词当中古韵盎然的意象和二胡琵琶的弓弦拨弄稍加结合，就成为了红遍大江南北的中国风。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赵聪作曲、尹天虎编配、琵琶与乐队的作品《丝路飞天》。乐队作品《丝路飞天》采用了很多创新的琵琶演奏手法，而且融入了当代世界音乐的语汇，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位手持琵琶的绝世飞天女舞蹈家的刻画，音乐里就可以呈现盛唐宫廷的辉煌繁荣的场面。那关于琵琶这件乐器，丝路飞天的作曲者、演奏者、琵琶演奏家赵聪还特别对琵琶做了讲解。 琵琶的最著名的十面埋伏，乐器本身嘛，不像声乐，它直接直达人心。器乐呢，还要通过一个中间的这个媒介，才能通过音乐，然后激发人的想象。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大曲啊，或者是对一般的传统美女，那一般情况都会比较幽怨，比如说汉宫秋月呀、什么塞上曲呀、就比如说这个塞上曲啊，它很幽怨的， 千转百回的那种感觉哈、 小家碧玉，或者是小桥流水，那么很羞涩的，最有代表的，我觉得就是苏州评弹 啊、苏州评弹的、 唇齿之间啊，它都不能张嘴的 啊、 看不见牙齿， 这么多要求，笑不露齿， 唇齿之间的绕指柔哈。就是那个软软的，哎呦，都瘫在地上了。比如十面埋伏，听起来就是立刻就是铿锵有力的。 那这里边其实也有虞姬的形象， 对呀、 但是它也有非常刚烈的那种那种底色在里边。 您说的太对了，比如说这个《霸王卸甲》里面，听就是听在这个 内心的这种纠结哈，那种 其实就是看人物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 Thank you. 国乐可能没有西方音乐的严密丰富，但是它更看重音乐横向的审美，横向的审美就是音乐时间的审美。西方音乐要用那一刹那的和声色彩打动听众，但是国乐的横向审美更加的感性，没有很强烈的节拍律动，就像我们读诗一样，韵脚拖得很长，实际上是务虚的状态。相较而言呢，欧洲古典音乐是一种很现实的一种状态，两种差异很大。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曾经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一些现场的录音。下面要听到的同样是来自于这场音乐会当中由长平作曲的民族管弦乐《青春之舞》。耳边听到的就是民族管弦乐《青春之舞》，它既青春又有活力，所以呢，也是被誉为最有气氛的民族管弦乐。青春是人生当中最美妙的时光，对世界充满了新奇的期待，对人生充满了憧憬和盼望，力量和能力在这个时期是不断增长的，但同时伴随着叛逆迷茫。所以在音乐的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打击乐和人生的呐喊，还有乐队的全奏，描绘的就是青春如火的热情，天赐的力量和机智。 由长平作曲的《青春之舞》，音乐的律动使用了非常规的节拍，甚至在这里还能听到时尚的元素。马林巴的音色代表的是时光的流逝，梦幻的音响预表的是人生的迷茫和对一切美好的幻想。逐渐的，音乐会回到激昂的律动，再次面对充满生机的人生。虽然这是一首民族管弦乐，也可能你对民族音乐并不熟悉，对于管弦乐队也不熟悉，但是音乐的出现，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我的共鸣，因为谁没青春过呢？刚才听到的是由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家长平作曲，中央民族乐团来演奏的《青春之舞》，传统的国乐爆发出了青春的力量。那下面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法国香颂，用民族乐队来演奏，在巴黎天空下，知名的法国香颂改编演绎的潇洒流畅，优雅动人。那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曾经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民族管弦乐的作品。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继续来聆听。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

就是今天国家大剧院下半时段我们会一起来聆听到的曾经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这场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八重奏音乐会。那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听的全部都是民族的管弦乐，当然所有的旋律也都是和中国的音乐有关。那国家大剧院八重奏全部都是西洋的乐器，有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还有长笛、单簧管和钢琴。即便都是这些纯粹的西方的乐器、西方的演奏方式，但我们听到的依旧是中国的旋律、中国的音乐元素。那我们现在就从耳边的水草舞听起。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国家大剧院第二时段。在中国的交响乐当中，鲍元凯作曲的《炎黄风情》组曲是很多朋友比较熟悉的一首。那今天听到的国家大剧院八重奏，他们也选择了《炎黄风情》组曲当中的选段，有小放牛、吴锡景、杨柳青、拔根龙柴花，都是我们熟悉的民歌的旋律。 这次音乐会呢，还特别邀请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张嘉玲教授，特别解答了什么是室内乐。 其实有很多误会都是因为翻译的名称造成的。比方说 chamber music， chamber 我们现在如果英文直接翻译是客厅。西方音乐绝大多数都是在屋里演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室外会下雨，会刮风，会有噪音。那么这些音乐呢，都不太适合有嘈杂的环境里边去演出。 对， 所以它都是在屋里。大约在中世纪之后，西方人的居室环境得到改善以后啊，他们从那个土坯房终于搬到了池屋子里边去以后，他会把他的不同的房间有一个分工。那么一开始呢，他们会在他们的这个大房间的中间批出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比方说男女谈恋爱也在这儿，还有呢，比方说家庭祖先的祭祀，还有家人之间的一些谈话，包括客人来了的一些接待，都是在这个房间里。这个房间叫 chamber， 所以这个名称过来呢，它包含了很多的内容，有私人的，也有个人的，同时呢，它也相当于一个多功能厅吧。所以 chamber music 是这么一个意思延伸过来的。有一个概念，因为我也弹三重奏，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误会，让我们特伤心的时候，人常说，哎，嘉玲，你的那个小乐队挺有意思。前两年有一个美国电影叫绿皮书，不是有一个桥段，就是那个司机，然后呢他去接那位钢琴家，然后在林肯中心门口，他那两个乐队里的所谓乐队里的成员，他就跟人借火了，就是说你们都乐队的吧，然后那贝斯就说，哎， not band is trio， 什么意思？就我们不是乐队，我们是三重奏。那么室内乐跟小乐队，或者说这个小乐队跟大乐队又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就像是大齐唱、合唱和重唱的区别。我解释一下啊，就是比方说器乐大齐奏，什么意思呢？哪怕你有1000个小提琴，如果你演奏的是同一个旋律，这就叫齐奏。那我们去军训的时候唱的那个实际上是大齐唱，因为它是同一条旋律。如果是合奏的话，那它一定是分声部的，至少分两个声部。那么室内乐跟合奏有什么区别呢？室内乐重奏它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件乐器都是独立的声部。你就比方说交响乐团，它也分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但它每一个声部可能有十几个人，而室内乐每一件乐器都是独立的声部。所以这个呢，就是从形式上去区分重奏跟合奏或者说乐队的这么一个区别，这是从形式上。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职业的室内乐组它的成员一定是固定的，除非有人宣布退出或者退休，他不会轻易变人。小乐队呢是编制不变，人员可以随便，而室内乐组呢，他不会今天是这波人，明天是这波人，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从成员上的一个区分。我们有的时候会说，这个室内乐组之间成员间就像家人一样，他不仅仅是磨合，他要足够的信任，这种信任是需要时间去培养。 Thank you. 中国旋律里隽永的东方韵律，精妙和谐的重奏之美。今天国家大剧院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聆听的虽然是中国的音乐，但是却是很西方的音乐形式，重奏的形式。耳边这一首是独特的《玫瑰三院》，来自于黄字八重奏的版本。国家大剧院八重奏音乐会，他们的这场音乐会里面，下半场全部都是中国的旋律，像耳边的《玫瑰三院》，一会儿他们还会用八重奏的形式来演奏我们熟悉的印青作曲的《天路》。重奏这样的一个音乐形式是怎么样诞生的呢？它的诞生和什么有关？你能想象吗？它和电有关。听听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嘉林的解释。 我们回想100年前电力还不普及的时候，甚至更早完全没有电的时代，那个时候听音乐是一个特别奢侈的事情。那个时候可是用蜡烛照明，你想那得花多少钱？那么在没有电的时代，想听音乐怎么办呢？你就得花钱请人给你演奏。甚至比如说在更早期的时候，印刷业还没有成为一个很发达的场合的时候，乐谱你都找不到，你得手抄，这也是一个特别花钱的事儿。大家可以看一下18世纪的欧洲历史，一天到晚在革命，先是英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革的是谁的命呢？就是养乐队的那批人，或者养歌剧院的那批人，死走逃亡，最好的结果是破产。那么那一代的贵族们，他们没有钱再去养乐团了，没有钱再去养歌剧院了，所以他跟艺术家的关系变了，他变成赞助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编制小的这些室内乐组合就应运而生了，因为它性价比高啊。所以你会发现，大概就是在1780几年到1800几年这会儿，各种形式的像弦乐四重奏、钢琴三重奏这些基本形式，都是在那几十年当中定型的，都跟海顿有关系，就正好是社会大动荡的这个时候。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的印刷行业的发展，大家可以去买乐谱了，所以那个时候的一些小贵族，包括您刚才说中产阶级，他有可能去 乐谱店去买本谱子、回家里边自己去鼓捣音乐、如果他自己会演的话、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市场也需求更多这样的小型化和独奏作品、所以室内乐的这种形式呢就定型下来，一直发展到今天。那么那时候的咖啡馆和酒馆没有点唱机，没有音响系统，所以它自然需要一个小型的组合在那里。那么这种传统的延续至今，大家从一个背景音乐慢慢觉得这是一个特好的传统，就平心静气的特别安静的去欣赏它。 听着重奏的由来，对于重奏的解释，可能我们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因为今天我们听到的八重奏是他们来演奏的中国的旋律，中国的音乐。那此刻耳边是我们熟悉的一首歌，你可能想象不到，即便我说这是天路，你可能也无法想象，那就来聆听吧。 Thank you. 刚才听到的国家大剧院八重奏演奏的曲目全都是由中国作曲家来创作的，耳边马上要听到这一首，这位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他来写的中国花鼓，这是很多西方的作曲家他们创作的中国的旋律当中很出名的一首。中国乐器组成的中国的乐队民族管弦乐，西洋的乐器组成的西洋的形式重奏，无论是什么样的乐队形式，无论是什么样的组合形式，今天听到的都是中国的旋律。中国的旋律也是音乐时间的艺术。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之后是974 Live Show， 想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下期节目我们这里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 北京音乐